业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闲篇，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8年北京国际长跑节暨北京半程马拉松比赛今天上午举行，比赛线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交通管制时段内一路、五路、82路、751路、938路、特11路、而研所专线等76条公交线路将分别采取扩大行车间隔、发区间车、绕行甩站等临时避让措施。电影《庐山恋》今天下午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影片讲述了一位侨居美国的前国民党将军的女儿周云回到祖国庐山游览观光，与中共高干子弟耿华巧遇，两个人一见钟情并坠入爱河的故事。电影《无人地带》今天下午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当代波黑最佳电影人丹尼斯·塔诺维奇的这部影片既是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也曾获得当届戛纳最佳编剧奖。影片幽默而冷峻，讽刺中有绝望。讲座《西夏艺术对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贡献》以《西游记》故事为中心，今天下午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林琼楼2层开讲。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宁强以经典文学名著《西游记》为案例，探讨中国少数民族，特别是西夏党项人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为迎接第23届世界读书日，骆驼祥子首个播讲版本首发式昨天在老舍纪念馆举行。骆驼祥子播讲版本由著名主持人段纯播讲。据了解，读老舍领读者活动将于4月下旬启动，播讲人将与北京多家中小学的语文教师诵读老舍作品，传达给更多的学生。本月21号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品的原创诵读品牌听见经典中外名篇经典亲子阅读会将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静桥7位北京电台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亚明一起将带来春、小桔灯、伊索寓言等中外经典文学作品。听见经典系列是北京电台2018品牌传播活动，演出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 RBC 演艺群英会和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本月18号，浙江交响乐团《浙江组画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原创交响乐《社戏》将作为第6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的品牌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香港绿叶剧团家庭面具剧《爸爸》将于本月30号到5月1号在天桥艺术中心温情上演。这部剧以西班牙得奖漫画家帕科罗卡的漫画《欢乐皱纹》为灵感，以面具默剧为表演形式，带领观众游历于各个有趣角色的现在和过去，带观众开启一段心灵疗愈之旅。国家大剧院新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邀请著名戏剧导演、戏剧教育家罗锦麟与长期从事古希腊戏剧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罗彤导演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精彩呈现，将于本月26号到5月2号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首次亮相。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今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动环远通桥到平房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018年3月16日至4月22日，中央美院美术馆第34层举办中央美术学院百年校庆特展《悲鸿生命：徐悲鸿艺术大展》。这次大展啊，集结了徐悲鸿的书法、素描、印章、油画、藏画等等。这次展览的名称为什么定为《悲鸿生命》呢？其实啊，是跟他的一部重要藏画有关系。这是一件几乎倾注了徐悲鸿全部身家的作品。上世纪30年代后期，徐悲鸿用他手头仅有的10000元现金，以及附带好几张自己的作品作为交换，从藏家手中买下了一幅古画，将它命名为《87神仙卷》，并且将一方刻上悲鸿生命的印章前印在这幅画上。徐悲鸿大师为什么把这幅画誉为悲鸿生命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就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说一说87神仙卷的传奇故事。唐代大画家，被后世尊称为画圣的吴道子，画有一幅87神仙卷，是我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传世之作，代表了我国唐代白描绘画的最高水平，堪与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比肩。吴道子一生作画极多，但大多数已泯灭，幸存的87神仙卷便成为了屈指可数的中国古代重要艺术巨作中的一件。这一长卷之所以能够穿越千年重现世人面前，美术大师徐悲鸿功不可没。徐悲鸿与这件国画的故事曲折传奇，失而复得，并将它视为是自己的生命，甚至为筹集购买这幅画的资金累得住了院。那么这一传奇经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幅画87神仙卷是一幅白描人物手卷，也是历代字画当中最为经典的宗教画。尺幅啊是292×30厘米，卷本水墨，画上有87个神仙从天而降，列队行进，姿态丰盈而且优美。著名画家潘天寿曾经评论这幅画，全以人物的衣袖飘带、衣纹褶皱、金旗流苏等等的墨线交错回旋，达成了一种和谐的意趣和行走的动，使人感到各种乐器都在发出一种和谐音乐，在空中悠扬一般。张大千观赏这幅画后给予很高评价，认为与唐壁画同风，非唐人不能为。徐悲鸿还在画上加盖了悲鸿生命的印章。2018年4月1日下午2点到4月3日晚7点，87神仙卷真迹在封存10年以后第一次全幅展开展示在公众面前，引发了观展的狂潮。年灭世远的卷画卷丝已朽败至毫无韧性和筋骨了，往往一个轻巧的动作，甚至是众人的呼吸，都有可能对他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而八十七神仙卷这幅作品真迹从没有完整展出过，甚至最近的一次展画当时只是半幅画展开，也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了。正因为如此，为了更好地在观众面前呈现这幅国宝名画，避免对它产生破坏，中央美院美术馆从展厅空气、湿度、温度、安保、展柜设置等诸多方面做了精心周密的布置，方才得以迎接这幅古画。说过了画，咱们还得说这幅画的作者吴道子。唐玄宗赐名道玄，是中国唐代画家，被后世尊称为画圣，被民间画工尊为祖师，画史尊称吴生，是唐代第一大画家。吴道子活动的时代啊，正是唐代国势强盛、经济繁荣、文化艺术飞跃发展的时代。唐代的东西两京，洛阳和长安，更是全国文化中心。画家们上承阎立本，御齿以僧，如群星璀璨。吴道子的出现是中国人物画史上的光辉一页。他吸收民间和外来画风啊，确立了新的民族风格，即世人所称的吴家祥。就人物画来说，吴庄画体以新的民族风格照耀于画坛之上。诗圣杜甫称他为画圣，在历代从事油漆彩绘与塑作专业的工匠行会当中，均奉吴道子为祖师。由此可见他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他曾经在长安、洛阳寺观当中做佛教壁画400余堵，形状各不相同，落笔或自壁起或从足先，都能不失尺度。写佛像圆光，屋宇柱梁或弯弓挺刃，不用圆规举尺，一笔挥就。他用状如兰叶或状如纯菜的笔法来表现衣褶，有飘动之势，人称吴代当风。他在长安兴善寺当众表演画画，长安市民扶者携幼蜂拥围观，当看到吴氏立笔挥扫势若旋风一挥而就时，无不惊叹，发出喧呼。曾经有一则传说，说有一次吴道子去访问某僧人，想要讨杯茶喝，但这位僧人对他不太礼貌，他很气愤，即请来笔砚，迅即在僧房墙壁上画了一头驴，然后离去。不料一天晚上，他画这驴变真驴了，恼怒异常，满屋的料蹶子，把僧房的家具全给踢了，十分狼藉。这僧人知道吴道子所画的驴在作怪，只好恳求于他，请他把壁上的画涂抹掉，以后则相安无事了。画上的驴变真的了，哎，固然啊是一个神奇的传说，却反映了吴道子画动物具有传神之笔。说过了这幅画和作者，那咱们就该说这幅画的传奇故事了。这幅画是怎么被徐悲鸿收藏的呢？后来又是怎么失而复得的呢？还请您听我呀慢慢跟您说。以下的故事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之画外烟云》一书。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徐悲鸿和千古名画《八十七神仙卷》的故事。1937年暮春，徐悲鸿到我国香港举办画展。一天，作家许地山来看望他。这许地山啊，是著名作家，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徐悲鸿的友人。有一次，徐悲鸿在香港举办画展，许地山尽地主之谊，热情款待，特地 腾出一间空房，让悲鸿寄住在他家。这一天，许地山同悲鸿聊天，谈到了关于古字画的收藏，悲鸿立刻显示出了极大的兴趣。许地山说呀，我媳妇认识一个外国朋友，是个女的，德国人，人称马丁夫人。据她自己说呀，原先是跟着父亲旅居中国的，父亲平生酷爱汉学，收藏不少古字画，可是后来他爸爸死了，东西传到他这一辈的时候，他不能像他爸爸当年那么喜欢这些东西，因为他是学西方宗教与哲学的，他那专业跟那几大箱子玩意儿也不挨着，所以索性货卖十家，求个善价出让了就得了。我就想啊，既然这马丁夫人自己都承认与这些古画无缘，索性就让他们归宿到他们该去的地方，这样对这些画是公平的。于是借着你在香港啊，我想把那位马丁夫人约出来，你们谈谈，因为你是行家，这等好事当然非兄弟你莫属了。徐悲鸿当即欣然应允。一天晚上，许地山约马丁夫人到香港与徐悲鸿见面。也有的说呀，是马丁全家就在香港旅行，在酒店见的面。反正甭管怎么样吧，仨人见面了。许地山呀，也是头一回见着外国女的，怕人家不懂中国话呀，要不然让妻子给当个翻译。放慢了语速，一字一顿跟人家是连说带比划，就是那意思，就是我们是来买您的画的，买画，能理解吗？买。只见马丁夫人一招手，来了您的，几位辛苦，里边请啊。大我们色的还让老几位亲自跑一趟，快点麻利的给徐先生啊对碗热的。许先生一瞧，得了，这马丁夫人估计啊打北京南城来的，中国话比我都溜，直接看东西吧。徐悲鸿就感觉马丁夫人他爸爸当年在中国是干什么的，弄了这么一大堆。不过也别高兴太早，兴许这里头没有好东西。可一打开徐悲鸿看里面的字画，果然说次不次，说好嘛也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这徐悲鸿的心气儿就一点一点的往下降。但是他看到一副长卷的时候，激动的差点蹦起来，脸上的表情马上不一样了，面露欣喜之色。这幅画啊是一张古画，而且年代非常久远，画的呢是一排神仙，就跟西游记里头王母娘娘开蟠桃会似的，俩字儿热闹。不光热闹，这幅画不仅技法高超，而且运用的是白描，跟徐悲鸿个人推崇的画风非常吻合。徐悲鸿当时就说，我后边的画不看了，就买它，今天你不卖我都不行。徐悲鸿也是突然发现了一张一见钟情的画，太喜不自禁了。按说古玩的买卖这样不应该，跟外国人做生意也是如此，太过喜形于色容易让人牵了鼻子。徐先生，您再看看后边的画吧，不看了就是它吧，出多少钱能卖吧。嚯，这么着急，那您开个价吧。我有点仓促，也没预备那么多现钱，一万行吗？马丁夫人心说，一万块钱按说不少，但是难得他这么喜欢，就算再加价估计也能应许。马丁夫人说，能不能再添点？徐悲鸿实在没富裕，又不想让这幅画落空，就额外搭了七幅自己的作品，一万块钱加七张真迹，嘿，这马丁夫人啊算占便宜了。许地山是中间人，得到了 5% 的佣金，不知道当时他要了没有。那么说这是一幅什么画呢？就是这幅87神仙卷吴道子画。画面人物众多，闹闹哄哄，宗教人物群像。徐悲鸿说，这幅画可以与任何一幅西方的大师名作相并论，可见徐悲鸿对这幅画的一个高度评价。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既然都是宗教群像，拿出一幅西方的比一比，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基罗的末日审判壁画，这幅画后来也经过修复，本来想尽量保持大师原作，但是后来不修不行了，实在看不得了，太模糊了，没办法，顶尖高手云集一堂把这画给修了一遍，效果还不错。也就是说呀，徐悲鸿认为吴道子的87神仙卷和米开朗基罗的末日审判相比不掉价，那跟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相比呢也不掉价，跟顶级的任何一幅名作相比都不掉价。1937年春天呀，徐悲鸿返回南京，恰巧张大千由北平来南京筹备全国美展事宜，把酒畅饮，张大千、谢志流等人还前往徐悲鸿的住处观看了87神仙卷。到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入侵新加坡，此时正在新加坡举办画展呼吁抗日的徐悲鸿立即将部分珍贵展品藏起来了。有关这件事儿，我们要仍然参照的还是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之画外烟云》一书当中的故事版本，接着给您说。当年徐悲鸿在新加坡办画展，觉得出门在外这幅国宝放哪儿都不保险，于是就托了香港银行，在保险柜里觉得应该是安全一点。但是当他到了新加坡之后又改主意了，还是把这画搁在自个儿身边了。当时正值二战爆发与扩大之际，后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也随之遭受牵连，从此这儿也不安全了。徐悲鸿心说呀，这个头可断血可流，国画可万万不能丢啊。徐悲鸿啊就想等形势稍稍的缓缓，瞅准时机从新加坡把画取出来。可他这辈子也想不到啊，这事儿太巧了，日军一颗空投炸弹咣当一下整砸在藏画那地方，不偏不倚。哎，您说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呢？这地方极其秘密，当时只有一个学校的教导主任知道画放在哪儿。他日本人那么牛，一下就找着了。噩耗传来，徐悲鸿差点没晕过去，幸亏是87神仙卷被他随身携带回来了，要不然估计徐悲鸿艺术人生至此就画上一个圆满句号了。这幅画在灾难当中被保存了下来，但是后来却没能逃脱一场悲剧。后来徐悲鸿先生把这画给丢了，他怎么丢的呢？更为传奇的是，后来他又给买回来了，他又怎么买回来的呢？又花了多少钱？中间又有什么波折？咱们下半期再跟您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释迦女子在树下，俯首抬袖弹琵琶，风吹悠扬琴声慢慢飘动，吹到了安家，炊烟一点点升华，山顶落日的彩霞，最后落下那一滴才是点睛的壁画。 安家是老爷爷教我一笔泪洗出的画，都存在了后面数着青花山面的红花，那些神仙老的风色不同色调不同的韵法，还有白山的丹心的荷花， 泉中水墨丹青花瓣落地也有

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 好啊，去哪儿啊？ 怀柔青龙峡，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徐悲鸿和千古名画87神仙卷。1937年5月，徐悲鸿到香港举办画展，用手头的10,000元现金加上自己的7幅作品，买下了一幅87神仙卷。1942年，正是二战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国抗日战争也是进行到了无比艰难的时刻。徐悲鸿在昆明举办画展，按说云南那地方已经是中国内地这最里间屋了，太深了，日本人怎么打也打不到这儿了呀。是日本人是不来，日本飞机他可来了。当时的昆明上空几乎每天都有敌机划过，扔下几颗炸弹，所以那地方的人啊也挖防空洞，警报一响，大家伙全从家里出来，赶紧到防空洞里避难。警报一解除，回家该炒土豆丝儿还炒土豆丝儿，该洗衣裳还得洗衣裳。这一天紧急避难警报3响，大家又往防空洞里跑了。徐悲鸿那时候呢在宾馆呢，一听见警报他也得去啊，他大画家，他人民艺术家，他更得去了。穿好衣裳，锁好门，上楼下防空洞躲着去了。警报解除之后，照例回到房间，这一下这脑子嗡，这门被撬开了，里边进贼了。马上冲进房屋，找到他放画那地方一看，这脑子嗡一下，画没了，全没了。再往87神仙卷的方向一看，脑子又是一嗡，这画也没了。徐悲鸿可经不起这多重打击，扑通一下昏厥在地。后来徐悲鸿啊一直在重庆，这么些日子这脑子里老是嗡嗡嗡的不停啊。那幅87神仙卷的诗道对徐悲鸿的打击呀，就如同痛失亲人，更何况他印章上所写那可是悲鸿生命啊，就跟自己死了是一样的。徐悲鸿茶不思饭不想，夜里睡不好觉，不敢闭眼，一闭眼就是那幅画，都快得抑郁症了，就是这一幅画闹的。就想象方湖碧海沉，地心凄切痛何深，相如能忍连城壁，愧此须眉负此身。这首情真意切的七言绝句，那是徐悲鸿精神稍微缓和一点的时候写下的，记录下了自己的生命被人盗走之后的感觉。事情就是这样，人生亦是如此。有时候尽管是少数时候，我们会接受到那些突如其来的噩耗，那些对我们自己来讲是最不幸的消息，我们会震惊，会撕心裂肺，会痛彻心扉。 但是呢，发生之后你撑得住也好，撑不住也好，生活还得继续。第二天还会有一轮太阳的出生，你接受不接受是全无意义。如果某件事情令你难以接受，好吧，接受不了现实又怎么样呢？死去，不死那就继续生活。徐悲鸿就继续他的工作，他的事业，他是那么坚强，上天会给坚强的人赐福的。那么这个福是什么呢？这上帝的做法也很戏谑。为什么说又很戏谑呢？1944年初夏的一天，徐悲鸿接到学生的电话，说他在成都的一位朋友家里发现了那幅87神仙卷，正是老师徐悲鸿让学生临摹的那幅画的原本。现在那幅画在成都，徐悲鸿本人在重庆，但是徐悲鸿为了自己的第二生命，什么都全然不顾了，一心就要把这幅画重新买回来。徐悲鸿有一个朋友，自称是姓刘的将军，他们是在画展上认识的，听说徐悲鸿要去把国宝买回来，刘将军找他谈话，说最好他别去。为什么呀？你想啊，你如今这么大张旗鼓的说要去买画，消息肯定比你是先到四川，你是名人，名人的举动是被广泛关注的，所以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千年古画在成都，那等你到了，那幅画不一定被谁就先一步买走了呢，所以这种事情一定要低调低调。徐悲鸿觉得这话有道理，可是自己不能去，又想得到这幅画为之奈何呢？刘将军一拍胸脯子，我呀，这时候显出来咱哥俩交情来了，我帮你把那画买回来不就得了吗？悲鸿有点不放心，刘将军大包大揽，四川那片我熟，到那儿一打听，刘某某就是我，你甭管了，到时候绝对把画给你带回来。只是什么呀？只是这路费。嗨，不要紧的兄弟，只要画在，我不在乎费用，给你20000块够不够？哎呦呦呦，徐兄，这怎么这么多呀？这个多了，多了就少给，不，不多不多，哈哈，正合适，正合适。简短截说吧，几经辗转，刘某人真把画给带回来了。呈现到徐悲鸿面前一看，果然画没错，可我当年盖的那悲鸿生命的章跑哪儿去了呢？那小方块怎么让人给抠了呢？这刘将军还解释呢，嗨，那多新鲜，你想这画丢过一次，说明生命没有了，生命没有了，那悲鸿生命不就没了吗？不，这话你自己信吗？不信，哎，还挺实诚。不过还是得感谢你，否则今天别说印章看不见了，这幅画啊我都看不见。没关系，回头啊我重新装裱，再把那盖上不就行了吗？刘将军，你说我怎么谢你呢？哎呦呵，您可别跟我这么说，我呀其实也没做什么嘛，哈哈，无非就是一路上劳顿，后来不过是跋山涉水到了四川盆地，也只是区区跟人家费了口舌，很轻松的把这幅画就买回来了，没什么没什么，实在是没什么。悲鸿很感动，兄弟你说的是人话吗？悲鸿毕竟是重情重义之人，事后赠予了他重金作为酬谢，另外又赠送了很多画给他。无奈的是悲鸿拿他当朋友，可这位刘某人并没有往朋友道上走。表面人看古画失而复得是可喜可贺，悲鸿喜笑颜开，但殊不知这背后有人兜了一个大圈子，却把我们这位人民艺术家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是谁呢？就是这位帮徐悲鸿重构87神仙卷的刘将军，刘汉军。 这刘将军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徐悲鸿和千古名画《八十七神仙卷》。在中国的旧社会，有四大生意，叫风麻燕雀，这是指江湖上的四种骗术。在早年间呀，这是四种不一样的行骗模式。风有如蜜蜂一般，蜂群蜇人，有组织有纪律的搞一个大的骗局，得手以后立刻散去，无影无踪，来去如风，故啊又称叫风。麻呢，是指孤身行骗，单枪匹马。 艳 如同啊容颜，多为女人的骗局，因女人容貌艳丽，可以降低人们的警惕性。雀呢，是指古时候啊包装打造一个新到任的地方官员，与该官员一起搜刮当地钱财，类似于扶植傀儡。今天这位刘汉军就能算是这风麻燕雀当中的麻家门里的，或者叫马家门。他为自己制造出了一套完整的身份和背景，跟谁说都是这套，为的是互相保持信息的一致。然后在画展上遇见徐悲鸿，他是有目的的，他知道徐悲鸿家中啊藏有一幅唐代吴道子的名画，价值连城，于是先跟徐悲鸿结交，之后拿画套出他的信息，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哪间屋用于放画，等他都摸透了，便开始采取第二步骤。找一天他尾随徐悲鸿回到寓所，前在暗处等待防空洞的警报响起。徐悲鸿出了门，刘汉军赶紧撬开门进去，开始搜山捡海似的全方位扫描，发现之后用最快的速度携名画潜逃。他拿了徐悲鸿的很多真迹，这些都能卖大价钱，但是唯有吴道子的这一幅画，按说价值一定在徐悲鸿的画之上，只可惜识货的太少，因为但凡不是专业搞这个的，他没这个眼力，只知道徐悲鸿是当代大师，留着他的画将来能升值，说吴道子是谁不知道，就认识徐悲鸿，都是这路子。所以眼看着最后这幅八十七神仙卷要砸手里，不行，得挽救一下，这就瞧出来骗子狠来了。本来就已经吃过徐悲鸿一回了，为了让这幅画能卖出去，便把目标再次锁定在徐悲鸿身上。天底下不就你一人识货吗？就坑你。这就是一头牛上扒两张皮呀。于是刘将军再次出山，知道徐悲鸿为这幅画痛不欲生，为了这幅画什么都肯付出。好嘞，找人做局，先让你悲鸿接一个电话，说学生在成都偶遇真迹，这幅画现在成都，你来吧。调动积极性，刘将军出面阻止，说你去不好，我去，给点辛苦费。事后表明这一笔辛苦费可是不老少，据说徐悲鸿为了答谢他，给了20多万的酬谢和十几幅自己的作品。刘将军太牛了，做局坑人，里外里卖画加上买画挣下来的钱不计其数啊。但是最后徐悲鸿如愿以偿地得到了87神仙卷，却又为此事落得个生活窘迫，钱都被骗了呀。可是这件事您说有人吃亏吗？从钱上说徐悲鸿吃亏吃大了，反过来从精神上说，一个这辈子永远无法弥补的精神创伤现在痊愈了。他又做了一首诗， 得见神仙一面难，况与伴侣尽情看。人生总是风飞味，换得金丹返古安。百感交集呀、千金散尽还复来，钱可以不在乎，但是我总感觉明明现实对人施以了刁难，却让被刁难的人乐在其中而又心甘情愿。徐悲鸿最后知道事情真相的时候也只是微微一笑，表示不记恨刘汉军，反正话是得到了，还得感激他，尽管手段令人很无语。这里面的情感确实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也并不是言语能够诠释，只有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历去尽量体悟了。1948年10月，徐悲鸿再次装裱画卷，并第二次加盖了悲鸿生命的印章。88岁的白石老人题写卷名，张大千、谢志柳写跋，张大千的跋称此卷与他收藏的《韩熙载夜宴图》为谈话人物，唯此两卷各尽其妙。谢志柳跋则云，此卷为晚唐之宏才，是宋人之宗师也。徐悲鸿自己也跋记此卷传奇经历本末，并将诗画德画所作的两首七绝抄于跋后。1953年9月，徐悲鸿逝世，他的夫人廖静文在徐悲鸿逝世的当天就宣布将悲鸿留下的1000余件作品和1000余件他收藏的历代优秀字画及10000余件图书资料，包括87神仙卷，全部献给国家。那么说到这儿呢，关于87神仙卷的传奇故事就告一段落了。今天的艺海说宝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淅淅雪狼嚎，北风树林，出没在漫漫雪地。丝绸袖口轻轻卷起，泪水一滴晕开结局，只为你读懂我心意。淡淡的思绪，一缕墨迹透过了诗情画意，留白含蓄并不多余，爱的话语直到言语，只为你落到我心底。山青青，水绿绿，遥遥千万里，花影处向来兮，画出天和地。